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嘅。今日我哋谈一集退休生活。咁啊， 真系惨啫！明明系未退休嘅，点解阿妈我哋而家被逼退休？ 都唔系啊，我被逼退休，退休两个月啦。话说只脚趾又断捻咗啦，屌你老味！我翻复诊嘅时候，应该医生揿断咗多一次。我话俾你听，佢点做检验咧？嗱，首先照晒 X 光，做晒任何嘢，到入去嘅时候咧，佢就揿你脚趾咯。佢戴翻手套先，佢话仲痛唔痛啊？我仲有少少痛，咁咧就轻轻摸下摸下，即系好似以前咧。一咪嗰啲透明巴巴紙咁兜嘢咪落嚟，哇！屌你老味，痛撚到斷片啊！真係，屌眼淚水逼出嚟，個仆街仲話話得㗎啦，好翻，我唔係啊，好痛。個姑娘即刻打完場，得㗎啦，好翻四五成㗎啦都，啲骨肯定生得埋㗎啦。屌你，下次第二次佢俾咗兩個禮拜假啦，第二次去覆診，第二個醫生一睇，哇！你只腳未好翻，我真係想話，你咪就係坐你隔離個醫生撳撚翻斷㗎啦！屌你，我又唔敢咁講。 你覺得佢唔係玩嘢咧？其實 應該都係啊，那個撚樣。 但係你同佢係有 我唔識嘅大佬，我唔識佢嘅。 佢做咩玩鳩你咧？ 喂，有啲人嘅心理唔好啊！屌，佢真係心即係見你放假放咁撚過癮，屌你！ 心理唔好。 哇！幾撚痛，真係痛撚到眼淚水都飆啊！屌。 真係冇計，即係你話其實喺香港，你話退休之後有咩好做咧？你話 嗱，我喺屋企呢排咪淨係整機咯。話說我部 HiFi 又壞鳩咗啦，咁啊整撚到整撚咗一個月之後整撚歪埋，咁啊發明家上嚟幫我整啦。 你譬如話說啲人話，即係一新人，你知道二十歲過後，大部分嘅年青人都出咗嚟工作噶啦，死做爛做，為咧為搏咩咧？搏就係搏多揾多兩個錢，然後咧過咩過退休生活。 係 咩叫退休生活呢？其實你如果你話其實香港呢個咁細嘅地方咧，你退休生活其實咧你可以，其實係好有限嘅，你可以做嘅嘢。係你唔可以話哇，不如屌我好似張三豐咁樣起翻間廟， 屌你 嚇、自己又去做個掌門。喂，你唔係啊，你一個老人家可以做到嘅嘢嚟喎。 係 你諗下，如果你喺大陸咧如果你譬如你係特賴喇嘛咁樣，屌不如整個即係自己整個咩無上法師咁樣，整翻間嗰啲轉下金輪啊！ 筍哥，你又唔好話整呢啲，我話俾你聽自己整嘢嗱。近排真係我自己整好多嘢。話說咧，我玩吉他有啲叫 pedal board 嘅，我諗玩吉他嘅人都知㗎啦。咩叫 pedal board 就係一塊板，上面擺好多個嗰啲生意 fan。咁咧嗰塊板有得賣嘅，但係要千幾蚊。咁我諗住平啦，就叫寶寶龍幫佢而家執兩塊木板翻嚟自己轉窿啦，轉啲一個 cm， 即係 1.5 cm 粗嘅窿。咁啊要轉大約百零個，我話俾你聽轉得幾耐啊？足足轉咗三日。屌你老母，你自己整唔撚係話轉撚到你啊？屌你老母，你話自己起間廟，我諗你起十年都未撚掂啊！ 唔係，咁你梗係嗰啲梗係俾錢人做啦。唔係你，我意思係話咧，人哋嘅退休生活咧。其實你香港有冇做咧？嗱，你如果年紀大咗啦，即係講真，一切所有有刺激嘅活動啊，其實都唔適合你參與。就算你好想參與都，你又驚心臟病，你又驚心臟病。喂，大佬，你屌閪又驚腎衰竭， 屌唔到啊！話 食嘢咧，你又驚胃潰瘍。啊，諗多啲又驚腦中風。 咩退休冇咩做啊？話俾你聽，真係等死啊！屌你。其實你個人一冇興趣咧，退休係好撚悶嘅事嚟。 其實咧，我唔知道呢個即係一個非正式統計啊。係。呢個聽到好多人講咧，都係一停咗落嚟，一唔做嘢，其實就生 cancer。係。咁即係有好多種唔同嘅解釋啦，即係都係大家都係好唔正式咁樣討論過呢件事。有啲人就係話，哦，佢原本可能都病㗎啦。係。咁但係因為咧，個人緊張啊。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個咁嘅經驗，你原本係屎急嘅。但因為你緊張，所以你冇屙到， 係會㗎。 咁 有 咧，但係咧，你好屎咧，你唔會話喺唔緊張屙翻出嚟喎。可能隔一日一屙，哇！屌你媽，好似擺堆咁樣咧，屌你咪屙咗兩隻鹹肉粽出嚟咁多。有啲人係會咁樣啊嘛。咁所以咧，你原本可能係病㗎啦，不過你個精神咧集中咗，冇辦法去將嗰件事發生唔到啊。咁然後咪延遲發生咯。咁啲人做完嘢之後，即係一退休咁就生 cancer 就瓜老襯。我想是其實咧嗰啲 我老友仲慘啊，未退休都生 cancer 啦，好似我咁嘅年紀，因為佢做行街，即係佢要去 sell 信用卡，佢係信用卡中心經理嚟嘅，要去 sell 信用卡嘅，咁啊要 sell 嗰啲信用卡機啊，即係譬如你開鋪頭咁，不如用我哋嗰啲信用卡機啦，點點點點，咁啊成日忍啊嗱，忍又要忍屎，又要忍尿， 要有氣， 係啊，咁咪 CA 咯，即係咁啊瓜柴啊， 真係死咗。 發現嘅時候已經係最後期添啊，膀胱癌啊！ 屌陰功啫！ 係啊，發現嘅時候仲要係最後期，佢最陰功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睇一個醫生，嗰、那個醫生叫咩名咧？咧而家賣石油氣廣告嗰個咧，嗱、啊、你哋啲石油氣又要驗下啊，驗身又要驗下嗰一個咧。咁啊，臨尾其實我都叫佢不如慳翻啲錢啦。咁佢就話誒唔係喎，佢、話有得救，佢實話有得搞噶啦。咁蹲都係蹲咗一年到啫，咁啊使曬成副身家。 啊，即係、其實香港依一個即係有個噏得出名嘅醫生幫佢醫 cancer， 一百萬走唔甩咗。 唔止啦，梗係。 係嘛？ 梗係唔止添。 如果譬如話呢、這個係啦，真係一個大數目，真係。 同埋最後期就勸你唔好搞，因為冇得搞，真係嘅。即係你只係拖，睇下拖到幾耐咯。即係你話要醫係好好，我眼見就真係好少搞得掂咯。我曾經見過個精神病人就搞得掂，最後期唔食藥，真係唔食藥，放棄治療好快。屌你！ 嗱、這個、呢個咧真係好神奇喎、啊。嗱、啊、呢種呢種經驗咧係有、有講法嘅喎、哦。係。香港有一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家、叫余德順。 是 因為我是有聽過他的 course 嘅，咁佢嗰時候咧就講話佢老婆係其實係佢老婆生 cancer，即係都係呢個係末期啦，冇得救。咁後來佢做咩咧？佢帶佢老婆做義工。咁佢你知佢哋嗰啲所謂 upper middle class 咧，平時唔賺錢咧，即係係緊討論緊究竟我係一個星球人定係月球人？ 屌你！ 即係一星期揾一球，定係一個月揾一球？佢哋討即係佢哋討論埋啲嘢咧，其實係九七九唔黐六嘅，其實係諗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 business extend 得大啲啊！都要嚟幫人啊！即係呢樣嘢完全係冇諗過。咁佢老婆咧就去咗去咗做義工啦。咁個。延長咗佢嘅性命 ，physically 延長咗佢嘅性命，佢冇完全好翻咗，但係喺佢即係臨香嗰段時間裏邊咧，佢個癌指細胞係降低咗，同埋佢係安然咁樣離開咗。即係我覺得係呢個原來有一種療法咧，就係、叫放棄療法。 因為佢嗱我自己睇啦，因為我見過幾個 case 都係咁。反而你服藥會仲差嗱，因為癌症藥物到最尾嗰個療法就係 對抗療法， 唔係我冇手段啊嘛，咁冇手段都是即係我哋而家現今嘅科技係咩咧？抌粒核彈落去啦，即係放射治療啦。你諗下放射治療，放射同位素嚟做啲咩嘅先啦嚇？咁佢咪用啲最毒嘅嘢去殺你咯？咁你其他嘅地方都會殺撚埋噶嘛？屌你就唔係淨係死嗰度噶嘛？咁就。越醫就越衰咯，通常係咁嘅，越醫越衰。反而你放棄咗，可能你同個腫瘤會共存亡咯，即係不斷拖落去咯。 不過有啲即係傳統，即係有個外國有個 idiom， 即係有句諺語啊。佢都討論咗一個問題，就係佢話患癌症嘅人，佢就有癌症嘅性格。即係咧，佢哋呢個人咧，佢係佢哋認為咧，癌症你知啦，癌症呢樣嘢其實係冇一個。即係無因之果嚟㗎嘛，係一個無因之果嚟㗎嘛。但係呢個因咧，好多，所以咧，有啲人就會認為咧，啊，其實咧，你長時間處喺一啲即係唔開心啊，即係唔開心嘅人係會比較容易有呢啲病。 同埋處於一啲好 aggressive 嘅人，即係我要食埋你啊，或者喺生意上面要好盤算。 咁所以嗰啲撚樣咧，點解去到最後咧，諗住乜撚嘢都唔要嘅時候咧，諗住拋開一切， 咁啊快好啲。嚇， 咁佢會好翻，係因為佢改變咗個性格，咁個病就唔再跟住。 係， 可能係咁。 咁啊，你講退休生活，我呢排焗住退一兩個月休啦嚇，咁啊過幾月啦而家，咁啊仲有幾個禮拜到兩個月，咁個問題就係。你反而冇咩做，淨係喺屋企睇下書，因為嗱，你去又去唔到，你跛你啲腳，咁咧啲人就話：喂，唔係喎，九護士你行得到，我屌你啦，行十五分鐘就得，屌你，你試下行耐啲，趌撚到揸你電子拐杖係咁趌，屌你老味，痛撚到啊，眼淚水都飆啊，屌你老母！ 所以其實最理想係點咧？譬如話好似咧，即係大家如果係你冇話年紀大咗，你剩翻咩咧？剩翻係過去。 係，咁咪回憶咯。 咁你又剩翻你過去要靠啲老友喺度，大家吹吹下先有意思啊嘛！屌你咪唔係個個識寫自傳呀，係咪先？屌你好人壽成個撚樣又出本自傳咁樣。 我出啦，知啦。 嚇！咁你冇意思嘅，即係你。 有冇講我點屌呢女明星？ 我冇，我冇睇。我哋一間想，我一間想下一集講下阿劉阿攝影師阿劉公子。 劉公子邊個？ 近排去影嗰啲警察啊， 系咩？哦，听紧讲，听紧讲 啊。咁啊，跟住咧，然后听讲话咩？系啦，即系讲紧我想讲咩？ 阿杨秀成屌， 不如即系你最好系咩咧？就系一即系大家系老友嘅， 系吹下水， 唔好住得太远，真系 啱。 系啊，即系冇啊，你系譬如。有啲咩嘢係好玩嘅，就係飲朝頭早飲茶，大家吹下水，飲完茶各自翻屋企，啊沙太極打兩轉麻雀咁樣。其實只係咁樣過。 因為咧，我阿媽咧退咗休啦嚇，近排咧佢啊有一樣嘢好熱衷做，但係就有一樣嘢好困擾我嘅，就係佢好中意玩 Facebook。點解咧？因為玩 Facebook 佢聯絡翻佢幾十年前嗰啲小學同學啊，咁咧日日。嗰陣時嗱，我前排就真係完全 totally vest 嘅時候，真係喐唔到嘅時候，咁咪日日上嚟用電腦咯，日日教佢玩 Facebook 咯。佢好撚熱衷玩 Facebook 噶，琴晚先打電話俾我，喂，阿九護士，我 upload 咗兩張相拍唔到，你幫我擺落去邊度邊度？我屌你老尾，我買部電腦俾你啊，唔得啊，電腦唔係貴啊，最慘就係條寬頻線，屌你老尾，你又唔想咁，又想叫我做，我真係俾佢吹撚漲。我話俾你聽，年紀大咗係得咩咧？心理學家阿陳立都講過，我哋回憶。淨係得，即係我哋年紀大咗，淨係得回憶，因為我哋好多嘢都做唔到，所以有一個糜爛嘅過去咧，你老年係開心啲嘅，或者你有一個唔開，即係一啲嘅壞嘅嗜好啊，你年老係多啲回憶㗎。譬如你個人好循規蹈矩嘅，你年老冇咩回憶㗎，好撚悶㗎到時，你年老又做唔到啲乜嘢。嗱，好似格林斯潘咁。格林斯潘是一個黑笛高手嚟，格林斯潘不是讀經濟學出身㗎，佢係讀音樂學院出身㗎。格林斯潘係音樂家嚟㗎。咁咧，佢咧最大嘅興趣就係彈鋼琴同埋吹黑笛。咁佢年紀大咗嘅時候咧，有一樣嘢佢好有興趣做，但係做唔到，就係彈鋼琴。原因就係你啲手指關節 崎曬， 係啊。咁佢影張相出嚟咧，你哋買格林斯潘我們咩咩新世界嗰本叫我們的新世界。咁咧，你又睇佢裏邊有一張相咧，就係影佢彈鋼琴咧，啲手指係完全崎曬型嘅，彈唔到嘅。即係佢話我好熱愛，但係做唔到。你年紀大咗咪咁，你做過啲咩啫？做唔到㗎呢啲就。 咁冇乜所謂嘅， 因為你年紀大咗冇興趣係好惡過嘅事嚟嘅，筍哥。 係，即係已經唔係，但係咧年紀大咗最緊要係咩咧？我咁啊，同我哋而家病人一樣。 係。 譬如話咧我有病啦嚇，即係有啲身體有啲毛病。 係。 跟然後啲朋友問開我嘅時候，咁點啊？咁咪接受咪病咯。 係。 係啊，你有冇諗佢點樣醫佢啊？系冇， 唔系因为医冇啊嘛，大佬。 系啊，即系如果你系患咗一个绝症，譬如痔疮咁样啊，咁你只系接受佢存在咯。 系好难医啊，屌你老味真系。 咁然后如果到你身体因为呢个病产生不适嘅时候，你就接受呢样嘢系痛咯。 系。 我觉得咧，做人咧，其实咧有好多无奈嘅事发生嘅。 系。 但系咧，人生咧，即系可能系因为我哋个科学昌明，我哋觉得咧，我哋好多嘢都可以透过科学嘅方法去 fix 佢。 系。 咁啊，希望可以長遠咁樣解決佢，然後過翻自己原本有問題嘅生活。係。點解會病？因為你原本生活有問題。 係。 你其實冇辦法去 keep 住有問題嘅生活咧，然後唔病嘅。 係。 嚇！咁所以咧，真正嘅情況咧，就係你接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就改過之前嘅生活。咁你其實就會病少啲。 唔係，人係好怕去轉變自己去適應個環境嘅嚇。嗱，好多人都好怕轉工，原因就係咁解啊。我哋唔怕環境轉變。如果我哋唔使適應嘅話，但我哋係好怕去改變自己嘅習慣，去適應呢個環境。我舉個例子，例如你每朝早都係搭嗰一班車，但係嗰個巴士站只要搬遠咗，你已經覺得屌老母，即係你落街嘅時候，或者你朝頭早要起早十五分鐘，你已經覺得好撚咯。人係咁樣樣嘅，人係一個好 fix 死一個入 program 嘅機器嚟嘅。你個 program 一入滿咗。呢、這個順啦，你就唔會去改噶啦。就算佢係好惡頂，嗱，譬如例如你做嗰份工係通屎佢，或者係日日同人吹簫做蕭邦嘅屌，咁你只要覺得個規律性係咁，我日日都係吹廿條蕭嘅啫，咁你就覺得 OK 噶啦。你唔希望去改變到自己更加好噶。 其實我都有時唔明噶，嗱，你譬如話咧，可能而家倒垃圾嘅六七千蚊， 係， 啊唔係，而家有最低工資噶嘛， 啊， 倒垃圾又係最低工資， 係。 做七十一日最低工資，做麥當勞都係最低工資。我其實係想像唔到點解會有人去到垃圾。 唔係有啲人係唔中意去改變現狀，去適應一個新嘅環境。 可能係你呢個觀點係啱啊，即係因為大家就係習慣咗喺嗰個狀態下 面， 即係連去改善自己嘅生活嘅力量都冇。 佢唔係力量冇勇氣啊！嗱，好多人覺得一樣嘢，中國人最興㗎啦。以不變應萬變，或者嗰樣嘢唔變，我哋睇下佢前面會點樣樣先。有時有好多問題係你前面根本上都係死胡同啦，但係你係自己唔撚肯去改變啫，或者你自己冇勇氣去即係將呢個局面扭轉過嚟，因為改變自己係需要勇氣嘅，同埋係需要好多一啲嘅新嘅嘗試嘅。 所以我都覺得好得意啊！譬如話，我近排有個朋友仔，佢。其實我哋公司啲即係有一次見到個 model 咁樣啦，咁樣咧就都做得 model 就唔太醜樣嘅。咁然後咧嗰日佢你知咧做得 model 都著少啲㗎啦。跟住又見到佢隻手瘀咗喎。咁我哋又問啦，即係我同我 partner 就問，哦點解咧？佢話佢老公打，佢男朋友打佢。跟住然後咧，我話即係我就好奇怪啦。即係你如果有一個。你個 partner 佢係打你嘅，即係就算公司 partner 打你，都打出佢啦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咁就仲要係同你平時一齊住嗰 partner 去打你嘅時候，咁你咪離開佢咯。 但有啲人唔會㗎，嗱，尤其愛情上邊，即係我哋有講一集愛情拯救佢啊！嗱，話說喺愛情上邊好得意，愛情係好令好多人好憎改變嘅一樣嘢，我要滿足現狀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。好似阿雙木小姐咁，嗰陣時阿雙木小姐佢好有勇氣去改變自己嘅愛情啦，但係換翻嚟嘅就係一個唔完美嘅家庭啦。但係有好多人就係唔希望發生咁啊嘛。咁佢我而家同呢個男仔一齊，我都係俾佢打一嘢啫，或者我激嬲咗佢。如果我轉變嘅時候，會唔會揾唔到第二個嗱？嗰個男仔揼佢，但可能有錢，可能有車俾佢揸，有靚屋俾佢住。你認識到第二個佢唔答你， 屌你啲問題我已經問過曬啦，後來先知道原來佢男朋友做跟車嘅，咁又唔係特好普通喎，好想七六嘅啫喎。其實咧，我有時咧講翻轉頭咧，未必係你諗得咁複雜嘅，最簡單就係佢唔想轉變。 啱， 我就會覺得這個咁佢又唔係好得意啊，這個女仔，佢講緊佢你話佢唔係一個好接受改變嘅人咧，佢又好難講。佢十六歲咧就將個處女賣咗俾有錢佬，咁係一個好沙，係一個好沙膽嘅女仔嚟嘅。咁一路都冇拍拖，係台灣妹嚟嘅。嚟到香港由普通話講到廣東話，你都認唔到佢係香港，係咪大陸人啦已經？咪即係台灣人啦。咁粗流利廣東話嘅。咁然後我就覺得啊，點解佢係點解呢個女仔？點解呢個女仔即係隻身嚟到香港，夠膽曾經去賣自己嘅身體去揾錢，即係咁撚夠撲啊！竟然係唔夠撲去飛就一條打佢嘅仔咧，我完全諗唔明。其實咧，我最後唯一就係歸納到一點咧，就係人年紀越大咧， 越怕改變， 越怕改變，就越退縮。你後生嘅時候乜撚嘢都想變㗎， 啱啊啱啊， 係嘛？即係連唱 K， 今次唱完呢回，下次要唱呢個 Green Box 咁樣 啊嘛。即係等於你而家要轉工㗎，你夠唔夠膽而家轉行啊？ 轉行唔敢。 咪係咯，嗱，我十幾歲嘅時候，我轉幾撚多行啊，塑膠帽、電梯架啊，之後賣嘢，影相，你叫我而家轉行，你唔係啊嘛？即係你已經係好害怕改變，去接受新 的。譬如話，我而家已經係去到，即係點講咧？其實我可能 work 都十零年，我就完㗎啦呢個工作，即係無得再做嘅，即係已經係去到我呢個行業嘅終點啦，已經。你知道做攝影，你必須要有體力，你必須要年青。你其實有時咧望到。人哋嗰啲即係影相佬咧，已經開始去到，喂四十幾歲行出嚟，肚腩又大，頭又光咁樣，唔中意佢嘅。 唔係唔中意佢，只係覺得得唔得㗎你？ 客人咧好多時都係年青嘅，佢哋都係啱啱新入行嘅，佢哋好難同一個同佢相差三十年，好似爸爸嘅人合作。就算同佢合作都好，就好似我公司咧清潔嗰個 Auntie 一樣，佢清潔係唔乾淨嘅。但係因為我哋同情佢， 所以我留翻佢喺度。個關係係咁樣咯。去到咁嘅時候，喂，我曾經係叱咤一時嘅攝影師，我點可以忍受呢一種咁嘅待遇啊？我係唔會做嘅。所以我都睇到，其實所有攝影師佢當紅嘅時間一定會有完結嘅時候。其實所有嘢都係拋物線咁樣去出發㗎啦，係咪？咁最後就係同退休一樣咯。你就係會去到一個靜止啦。然後只係同人哋吹下水，講下以前啊咁樣嘅日子。 其實我呢兩個月退休啦，真係退休。咁我發覺真係有一樣嘢講，即係好折墮，悶咯，真係有啲想翻工。因為你個人一唔做，其實都幾撚悶。喺屋企，我都話有興趣玩下音樂啊，有興趣睇下書，但係坐得耐隻腳都腫同埋痛，咁啊都玩唔到音樂啦，睇書就得啦。咁阿寶寶龍仲衰，阿寶寶龍係一個冇興趣嘅人嚟嘅。咁佢退咗休，我諗佢大撚鑊啊，真係，即係唔係大鑊，好撚大鑊添。你做得啲乜撚嘢啊？你話煮嘢食，屌你諗咩嗱？我都有，即係我同你都有啲興趣啊，中意煮下嘢食啊。但係你話年紀大咗嘅時候，屌食唔得咁撚多啦，你煮喺邊度食啊？屌煮啲鹽煲臘汁香，每次你食就差唔多。屌你諗咩？你又話開鑊油，屌你炸蝦炸蟹，邊度食啊？屌你老味，你有錢買翻都冇用啊，冇人食噶嘛，大哥。你都冇牙力食啦。 所以年紀大咗，我諗係好撚大鑊嘅一件事，係冇乜好做。 所以我覺得退休應該廿幾歲。屌你老味，嗱廿幾歲到四十歲退休，之後四十歲開始做翻嘢。屌你老味。 係咯，咁又係。即係啲人話要去揾自己個即係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樣。有啲就係、是、都係嘅，其實時間流長。你得嗰有廿年你要做嘢嘅時候，如果嗰樣要做足廿年，你唔中意，其實都幾攞腦。 啱，同埋我又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。咁坐整機咧，嗰部前級，即係嗰啲音響嘅前級，話說發明家上嚟整。嗱，上次我見發明家上嚟整，已經係幾年前嘅事啊，幫我整部機。發明家今次上嚟，佢一樣嘢，我睇完佢咁嘅舉動之後，我發覺我自己年紀大咗，我雖然好有興趣研究前級後級，自己係整唔到。點解呢？佢焊石嘅時候，佢做一樣動作，剝咗眼鏡控到好埋。點解睇唔到？老花。佢話：九護士，好老實講啊，我整多一兩年嘅啫。我話點解？根本睇唔到。到我自己落手落腳去做，佢教咗一啲手門去做嘅時候，我話俾你聽，我都要剝眼鏡。咁我真係做唔到一兩年，因為細得滯，嗰啲零件同埋先老闆密撚到你屌，屌你老母點睇？即係真係你話退咗休之後整下機整條撚，屌你！ 即係人哋係電子嘅，人哋以前即係真係 先老闆嚟嘅，咁啊整唔到落唔到手，因為你唔夠眼啊，即係你冇辦法睇到嗰啲嘢係，即係你而家都夠眼啦，屌我真係唔夠眼。 唔得喎，而家咧。睇嘢咧，今朝喺房度想將個 printer 即係要攝翻個 tray 入去嗰條槽嗰度，好難明啦嚇。總之我要去將一個配件擺翻個 printer 度咧。哇！我都要開盞燈睇，我呢個而家用多咗，即係要乾好多啊。即係睇啲嘢嘅甩屎嘅明度唔係好夠。 因為我哋真係要一年幾大，你話退休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年紀大退休真係冇乜撚嘢用，即係你繼續做嘢有用。你話如果年紀大咗又冇興趣，嗰啲興趣仲要唔係話啊屌你老咩？好似你講嗰啲啊滑下水啊滑下雪啊，我屌你啦六七啊歲滑水滑雪你自殺啊嘛！ 我覺得係咁嘅，所以咧年紀大咗咧應該係識咩咧？就係當你個味道味覺咧，即係你個感覺啊，已經去到咁薄弱嘅時候咧，你就慢慢去辨認一下啲味道啊。所以啲人老咗咪食下雪糕咯，係飲下紅酒啦。即係佢辨別一下啲味道啊，呢個同呢個味道有咩唔同啊咁樣，我諗係做呢啲嘢。 同埋後生屌多啲閪啦，最好就係、是。即係年紀大咗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屌你而家真係唔夠硬，真係唔夠硬。我話俾大家聽，今次咧有一樣嘢我做唔到嘅就係、是、冇興趣叫雞，冇興趣打飛機，因為斷撚咗骨，可能個元氣大傷啊真係。我話俾你聽，碌鳩真係唔撚硬，唔想做任何嘢，淨係想瞓，淨係想休息。我以前細個斷過一次啊，十幾歲嘅時候，我只腳咧個腳腕嗰度咧，成個腳腕係爆咗，傷咗幾粒螺絲入邊。我話俾你聽，屌你老母，醫院都想打飛機啦！嗰陣時斷撚咗骨，第二日屌你老母，包撚住石膏啊，都想落場踢波。而家我斷撚咗腳趾啊，我屌你老母，過鳩幾兩個禮拜瞓喺張牀度，完全落唔撚到地，真係噶， 淨係可以做咩呢？屙屎同屙尿，沖涼都少沖啊！真係沖唔撚到啊，痛到～即係以前，屌你！我做手術三十幾針，屌你幾粒螺絲，屌你老尾啦！睬你都 三十歲啊！ 係啊，三十歲啊！ 呢啲係咩？歲月不饒人， 真係歲月不饒人啊！ 啊，講完啦， 拜拜。